所以行车记录仪就成了车辆的必需品。如何选择一款高质量的行车记录仪也成了我们听众最关心的问题，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，还要符合咱们听众心里的价位。所以咱们现在就推出这款美路宝行车记录仪。记录仪外观时尚大方，具有夜视功能，并且出舱前都经过严格检测，能为您的安全提供全天候24小时保障。当意外发生时，立刻还原事实真相，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恶意敲诈，保障您的合法权益。除此之外，送测速电子狗，再送蓝牙耳机。只要您打进400-699-6329，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、180度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，加上测速电子狗，再加上一部蓝牙耳机，3样顶级车用装备，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。这还不够，今天还要再当场加送您一台车载吸尘器。同时今天的活动是没有名额限制，只要您打进400-699-6329，就是直接送，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-699-6329抢个名额。记好，400-699-6329，今天只要您拨打过400-699-6329，系统就会自动记录您的来电，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，并为您送上这套4样大礼。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-699-6329抢个名额，大家抓紧拨打400-699-6329，不管有多少人参加，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，再拿走这台测速电子狗和蓝牙耳机，更有车载吸尘器又额外加送给您。400-699-6329，现在就拨通400-699-6329抢购吧。本产品由深圳美路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，如有任何问题，请拨打400-699-6329。 第124集。这时候起驾了，最前面的是侍卫和仪仗，个个骑着高头大马，装束整齐，并有24面黄龙旗开道，极其雄伟庄严。慈禧太后乘的是前天李莲英定做的金色大轿，由16个人抬着，轿子从顶到底全是金黄色，两边绣着各种吉祥的图案，衣着非常的奢华。慈禧坐在其中，神态怡然。紧接着后面的是光绪皇帝的轿子、裕隆皇后的轿子以及瑾妃等人的轿子，都是黄色的8抬大轿。所有轿夫都穿着红彩绸衣，戴着黑帽，脚底呢穿着黑面白底儿的软靴子，这一切都是按照京城的仪式标准，非常气派。轿前轿后有御前大臣以及宫中太监骑马随驾，李莲英则跟在慈禧太后的轿旁寸步不离。在后面是一些大臣的眷属排成长队，浩浩荡荡。最后面是姜维提率领的护驾兵俑，押运着这一年来各地进献的财物以及陕西地方进献的地方特产。而再看那西安城中的道路，全用黄土重新铺垫过，修得平平整整，道路两旁每隔5步站着一名护驾的士兵，从巡抚衙门一直站到灞桥之上。这西安城到灞桥足足有30里地，如此排场确实是史无前例。这些啊都是荣禄荣中堂和李大总管精心策划尽力操办的，确实是用心良苦。西安城中的老百姓早就听说老佛爷要回北京了，又看到近几天把路给修整了，已经知道刑期不晚，于是个个翘首以待。从大众的心里来说呀，百姓还是希望老佛爷和万岁爷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不要再回北京了，在西安不是也很好吗？而在这圣驾幸临陕西，给关中百姓带来了好运，这是百姓不愿意圣驾离去的主要原因。在中国人的心里啊，有许多讲不清楚的谜， 其中闰八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，闰七不闰八，闰八把头杀，意思是说呀，闰八月的年份啊，有可能是个灾年。光绪26年是闰年，而且闰的就是八月。这一年啊，中国人灾难深重，连京师都让人给占了。皇太后、皇上偏安别处，北京、天津血流成河，这灾难太大。而关中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连续3年大旱，加上战乱和官方的苛捐杂税，使百姓十室九空，民不聊生。这不正应了那个闰八月的谚语吗？到了庚子年9月，慈禧和光绪到达西安，当时的关中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。到了冬至以后，又下起了大雪，百姓没有衣服穿，没有东西吃，每天死亡的人那都是数以千计，实在无法生活呀。有的地方都出现了人人相食，以求保全性命。慈禧太后见百姓如此之苦，曾经下令救济，所以呢，才有一部分百姓活了下来。直到光绪27年的春天，西安城中的百姓生活呢，才略见起色。而去年那场使许多人丧失生命的大雪，使关中百姓喜获丰收，全省百姓欢天喜地，无不感谢皇恩浩荡。没有皇太后和皇上驾幸西安，老天爷岂肯把雨雪洒向人间？这难道不是老佛爷的功劳吗？百姓的心中是这样想的。而现在老佛爷要回北京了，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拦不住的，可是最起码呀，要送他老人家一程，也算是对他老人家感恩戴德了。于是8月24日这一天，西安城中无论男女老幼都出来了，在道路两旁跪成了两条长龙。等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的轿子经过的时候，一起高呼老佛爷万岁，皇帝爷万岁，喊声响彻云天。有的则哀求啊，太后不要回京，有的百姓痛哭流涕，哭声是震天动地。慈禧如此刚强的女人也为此感动啊。到人多之处，便命李莲英挑起轿帘，一来是让百姓瞻仰他的尊容，二是再看看这关中质朴的百姓，与他们挥个手道个别。到了感动之处呢，这慈禧啊也不免掉下几颗泪珠了。看来他还真的被关中百姓的痴心感动了。慈禧太后叫过李莲英说，关中百姓如此淳朴啊，对圣驾如此勤厚，你派几个人拿些洋钱给道旁的百姓发放，年老的一人给一个寿字银牌。 老佛爷，这 去吧，难得百姓如此拥戴朝廷。 遵旨。 李莲英回答得很是勉强，但终于还是按老佛爷的指示办了。这样一来，百姓更是哭声震天，磕头如捣蒜，依恋不舍。沿途上百姓迎送圣驾，而且啊，很多在道旁摆设了一些香案， 圣驾经过的时候，人人跪在案后，头不敢抬，眼睛不敢看着，只是双手合十，心中喃喃自语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到了灞桥，那更是热闹了，有百姓在此跪送圣驾，又有一些州县的官员在此恭送，把灞桥之头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好不容易过了灞桥，慈禧太后却让队伍停下，让轿夫们落了轿，掀起轿帘走出轿来。在场的官员和百姓先是一愣，而后跪成一大片。慈禧回望着那依稀可见的西安城，有一股热泪想往上涌，他急忙向跪在地上的臣民摆了摆手，径直上了轿子，命令队伍继续向东而去。行走的第一天到了临潼县，来到骊山的行宫入住。临潼县那是全县预备啊。第二天到达了渭南县，来到渭南的行宫，途经各个州县，仍有百姓跪道恭送。29日到达华山，9月初1到达华阴县。华阴县令刘有石去年圣驾西行的时候啊，由于轻慢了朝廷，险些被杀，幸好遇上老乡李莲英，这才免了一死，又得到许多的好处。加上今年华阴县小麦丰收，刘县令从中获利不少，于是呢，早早的就为圣驾的到来做准备了，又是修行宫，又是办膳食，非常的殷勤。等到圣驾到来，出城跪迎，迎入行宫，小心的供奉，对李莲英更是分外的体贴。这乐得慈禧太后直夸李莲英没有看走眼，李莲英只是笑而不答。出了华阴，然后就到了潼关，由于下雨呢，在潼关驻留了2天。9月初5，自潼关起銮，径直出了陕西境。想想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啊，自京师逃亡陕西的时候，那是何等的可怜呢、啊？但是在陕西停留1年以后离去的时候，居然是那么的荣耀。他们虽然是一国之母和一国之主，但是他们住在西安，仍然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所以啊，他们要回到自己心目中的家去，要回到北京城。他们带着关中百姓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和敬慕之心，带着他们得到的全国各地的贡品和掠夺的陕西财物，义无反顾地回京了。这一路来，老佛爷刻意地追求排场，早在动身之前就通知沿途的州府县设站备工，所以由西安到开封果真像皇帝出巡，威武异常。到达开封已经是10月初3了。慈禧太后本不想在开封多待几天，想尽快回到京师，可是总管李莲英却劝老佛爷不要着急走。他说道，老佛爷，今儿个都10月初2了，再没几天就是您老人家的万寿之日，还是等到万寿之期过后再走，不然万寿吉祥的日子赶在行程中多有不便，以免冲了老佛爷的鸿运呐。慈禧太后觉得啊，也是，从开封往北就是北京了，离京1年多了，要回京师需要在这准备准备。再有他觉得凡是他过生日大多是多事之秋，不如在此呢避过去，也好借此机会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，一览历史古城的风貌， 体察一下中原的情形。于是就夸奖李莲英说：还是你啊，为我着想，这万寿日我都忘了，亏你还记得。那就等过了万寿期再起驾吧。慈禧便让光绪皇帝下了一道懿旨，说明因为老佛爷的万寿的日期快要近了，回京的事情暂时停止。其实李莲英劝慈禧太后不要前行，考虑到万寿期这是一个原因，而更重要的，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一则呀，他怕洋人胡搅蛮缠，再把他支持义和拳的事情抖出来，所以要在这里多待几天。等探得到京中的确切消息，再往京城去。而再则，给慈禧办万寿庆典，那是每年都有的。每年十月初十万寿之日，各级官吏以及地方高官都要前来祝寿。他们前来祝寿，不只是给老佛爷带着礼物，那李总管可不容忽视。所以，这样好的发财机会，李莲英怎么舍得放得过呢？被李莲英这么一劝说，圣驾便驻留在开封了。十月初三，庆亲王由京师赶到开封，来此面圣。慈禧太后急忙召见。见了面，亲王把谈判以及目前京中的情况向慈禧太后一一做了汇报。慈禧太后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可是庆亲王话题一转，却把慈禧带到了悲伤之中。奕匡低着头说： 老佛爷，微臣有一事相禀，但求老佛爷您不要悲哀。 慈禧有些纳闷，能有什么事呢？这什么事能说了让我要悲伤的？哦，无妨，你说吧。 李鸿章、李中堂于9月27日过世了。 什么？这已经非同小可。慈禧太后觉得脑袋是嗡嗡直响，她闭上了眼睛，两行热泪不知不觉地挤出了眼眶，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 李鸿章多么能干的大臣啊，他对朝廷那么的忠心，有多少次国家处于危难之时，都是他与外国人周旋为国家解围。为了国家的兴盛，他忍辱负重，在国人的责骂声里一次一次的为老佛爷出谋划策，度过一个个难。他还创立北洋水师，训练水兵，筹办洋务，想增强大清的国力。而这一次，又是他在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，不计个人恩怨，毅然坐上了谈判桌，退走了洋兵洋将。但是他却去世了，这能不叫老佛爷伤心吗？慈禧太后简直有些受不了，她哭泣着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 李莲英在一旁马上劝说：老佛爷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保重身子要紧啊。 奕匡这时候说：老佛爷，微臣这里有李中堂遗折一篇，请老佛爷垂览。 说着递过那折子，被李莲英接住，转呈给慈禧。 在奏折中，李鸿章向慈禧太后详细汇报了谈判的情况。这其中一些内容也是道出了对大清的前途感到悲观，又说明自己年事已高，近年来病魔缠身，已经觉得末日不远了。慈禧看完以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李莲英急忙上前开导： 老佛爷，李中堂已经死了，他是为国而死，有这样的忠臣，您老人家应该高兴才是啊，现在哭这也不是办法，您老人家应该抚慰他的家属子孙才是。老佛爷，您说呢？ 李莲英的劝告止住了慈禧的哭泣，他便命光绪皇帝下了一道上谕，加封李鸿章的子孙。李鸿章对清政府的功劳确实不小，朝廷对他的回报也不轻，封赏子孙，光耀起门庭，如此死了也算值。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，早就由李莲英指挥开封府的官员操办好了，随驾百官和各地官员都身着蟒袍补服，来到行宫门外，按照品级分批到宫中向老佛爷行礼祝寿。老佛爷啊，非常的得意，想不到在这里过生日还有这么多大臣前来祝贺，于是下令对百官大加的赏赐，并且在开封行宫中大设宴席款待他的大臣们。当然大臣们前来祝寿岂能两手空空呢，所以开封府设宴款待了百官，百官的贺礼却只有老佛爷和李大总管的，又是姜维提押运的那匹车马增加了许多，用红绳和黄绳捆的香笼子又高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爱太深，容易看见伤痕，情太真，所以难舍难分。这一天对之合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夜难眠，往事忽隐忽现，心在痛，对你越陷越深。这一天对之合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我的心不后悔，这折叠叠都是为了你，我的泪流不尽，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。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一千对之合，借一千